光明頂。 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今天就是星期三，其實沒有什麼大新聞，不如我們講一下一些即是香港飲食的資訊啊，還有迎接將來下一步啊，怎樣免疫啊、免檢啊，即是特區政府你打了針之後啊，怎樣有什麼東西的刺激可以市民多接種多些疫苗啊，這樣好不好啊？ 嗯，啊，是不是真的沒有什麼新聞的？ 我覺得沒什麼，你有什麼提議 啊？每個網友今天都說留意光明頂，大家都在想，以為有些事情，你很喜歡說的。 什麼說？我不管說。 香港國安問題咯，啊，即尤其是國安問題再加上即一些即聲色犬馬的事情，好像很適合光明頂的。 哦，即是馮知朗，你強烈建議呢，我們今晚改講返即是國安處副主任這一位呢，香港高級警員處長，是處長添，副處長就昨晚呢， 國安處處長， 國安處處長，處長啊，國安處處長 是很高級的，正處長來的， 就昨晚呢12點過後凌晨呢，就是由香港的馬雲所擁有的南華早報爆出一件事，就說警方呢就破獲九龍一間無牌的按摩店的時候呢，就被發現呢這一位呢國安處處長呢就叫什麼 是 什麼名字， 這個蔡展鵬處長， 蔡展鵬處長呢就現場就接受緊呢一個無牌按摩店的按摩服務咁呢這件事我們先不要理這個道德的問題啊，還有操守的問題我就覺得呢，首先這宗新聞是由南華早報英文報紙爆出來是古怪的第一，作為英文新聞呢是要有一個很嚴格的專業要求，我們知道 what, when, why 和 where 和 how， 這件新聞發生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新聞人物的主角叫什麼名字，和為什麼會發生和如何發生的過程，這五個元素缺一不可但是呢南華早報呢，你身為一間百年的英文媒體呢，爆這宗新聞的時候呢是有 who 和有 what 和有 where 就是沒有了一個呢就叫做 when， 是沒有幾時的， 是 一個英文新聞編輯呢是不會放，正常來講是不會放這段新聞呢是出籠的， 如果你 因為我做過英文媒體呢，是那個總編輯又好，政治版編輯又好，很嚴格的，幾時發生 OK 然後就問了，為什麼會由外國的中國第一富商馬雲控制的報紙是去登出一段午夜的時候登出一件是對中國國家利益呢是有害的這宗這樣的新聞，為什麼有害呢？一陣再詳細分析 啊。還有說這段新聞呢，其實在午夜出來的時候呢，其實是很多資料都沒有，你發覺雖然擺在這個 SCMP 網站上面的頭版，但是其實它內容上面呢是非常之少的，如果用中文去翻譯呢，就是它收到一個可靠消息的通報，就是國安處處長蔡展鵬呢就是被這個在一次的掃這個無牌的按摩店的時候呢就去被捕現正接受調查，跟住就冇啦。學你剛才話齋，冇咗時間之外呢，其實個地點都唔係好清晰嘅。跟住然後甚至乎呢係講緊話，咦，其實點解去有人去搵到呢單案件出嚟呢？佢用個講法呢就係，據知情人士透露，其實以一個外國報紙嚟講，其實總編收到呢樣嘢 不合格啊。 第一樣嘢問嘅係，你可唔可以話埋俾我聽，你知情人士邊個？我可唔可以對一對資料啊？如果嗰個係一個阿貓阿狗都算啦。咦，今次呢個係政府高級官員嚟嘅，咁如果我哋出咗呢篇新聞出去，仲要凌晨突然間推出，會唔會係有啲倉促呢？即定係調翻轉，就係老細收到 order 一定要出咧。 所以以英文啊、英語文明世界嘅新聞傳播學嚟講咧，呢段新聞咧，就算你收到係未熟啊，就叫 not ripe enough， 是未熟的，至少呢在英语文明世界里面的传播学那个角度来看，起码这个放下去的柜桶是过了两日。如果我是个编辑收到这一单新闻，就叫个记者来， 嗯， 麻烦你补充这几样这样这样，等我知道呢是一件真的小事。尤其在这个政治气候之下，特首林郑月娥在前几日呢就已经放出呢这个声气，说将会就假新闻立法。OK，如果一间报纸收到一件根本资讯残缺不全的所谓的消息呢，又是这个涉事的主角呢是叫国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国安处处长，OK？同埋喺警务处长邓炳强多次讲话要立法打击假新闻法嘅形势之下，一个正常嘅编辑不可能喺琴晚喺一个咁嘅未成熟嘅完整嘅状态之下将呢段新闻放上网。即係话呢，如果我用生仔嚟譬如，而家未到十月怀胎，呢个胚胎呢只不过系六个零月，就有眼有鼻，模模糊糊，有手有脚，但是手指同埋脚趾嘅轮廓呢係未见到形，就嗱嗱声就汤肚呢要将呢个苏哈攞出嚟，呢个属于早产，就连放落个氧气筒嗰度呢都危险嘅。 是吧，因为你想想那时候是凌晨夜晚出这段新闻的时候，有机会你都要打返俾返警局，喂你找一个 PPRB, 即是公务员事务科来答一答先啦。 英语世界的新闻传播学呢，就不是某一些呢国家呢是将假新闻和谣言当作食饭自世为大的这些社会。是一定要问一个 second source,ok?、Okay? 嗱这个呢你说啊不愿提供姓名咧冇问题，有时记者要保护佢个 source 嘅。但如果我系总编辑咧，就问第一，你呢段新闻你唔想透露冇 second source 都好，你打个电话问警方公共关系科，睇下佢哋嘅反应。如果警方公共关系科话呢个系彻头彻尾嘅捏造一派胡言，同埋咧呢个系假新闻，我哋将会咧系严格追查假新闻来源。是咪？咁呢个编辑即刻 Q 咗呢单新闻抌落辞职落，唔准报。 但係你调返转咁諗喎，如果佢係完全冇做过任何呢个程序都即刻 呢个程序警公共关系科或者警方发言人顾左右言他话 no comment, 咁我身为一个编辑主任或者总编辑呢，我就会醒水，係事必有因，即係有眉有目啦。咁你个记者会再问㗎喎，你 no comment 系咪即係咩意思啊，是不是这件事是口的句扣啊，你是不是会说不否认啊， 是。 那这个呢就是靠记者平时和警方或者政府新闻处发言人私下的交情了。所以这段新闻呢在专业上呢是残缺不全，是不合格的。现在就追问为什么在一张外国的英文报纸那里呢 ,12 点之后怼出来，然后由其他的亲中建制的中文报纸纷纷转载。 尤其是呢当他凌晨出来这个时候呢，你一是就说可不可以等多两三个钟头，国安公署开的你咪打打下去咯。他不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总编辑下一句就是我空有成竹，你那个 source 是我都识非常权威。 所以我们由推理逻辑的角度，为什么这些问题完全没问就怼了出来呢，显然呢是收到这个新闻的呢是这张报纸极高层的人物，就不是所谓的记者至少都总编辑以上，社长甚至是大股东、okay? 明白吗这些就是新闻传播学里面的专业诀窍，这些一般市民不知道，亦都今日呢好多这些网民社交媒体冇问中间这个关键的问题，就即刻直插那个当事人。嗱，我哋呢个节目呢向来呢都强调是不讲政治，是咪是讲逻辑事实同埋常识，啱唔啱？所以呢冯博士，你既然要逼我讲呢个话题呢，我就不妨由呢个层面呢，我哋大家由通识个角度去慢慢探讨下，好唔好？ 好啊， 系咪好啊？ 系 好啊，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 他们不怕环境嘈吵，工作起来专心又灵巧。 他们虽然行动不便，但有卓越的工作表现。劳工处展能就业科的就业展才能计划， 鼓励雇主聘请残疾人士，知人善任，等残疾人士在工作间展示他们的过人之处。 参加计划的雇主最高可获60,000元津贴，即打展能就业科电话2852-4801 2852-4801了解更多啦。 随时随地自己检测自己做，建立良好检测习惯。Indicate 妥适快速测试，香港研发，快捷方便，20分钟就知结果，几时做都得。过去4个月仲系屈臣氏嘅快速测试销量第一品牌。Indicate 妥适更成为政府指定抗原快速测试产品，指定条件下更可到安老院及残疾人士院舍探访，习惯自己检测，出门就唔使心挂挂啦。Indicate 妥适快速测试，心安理得，全线屈臣。是优秀。 马路的事，我哋的事。 咁台湾咧有一架车咧就叫好孕专车啊，就系俾啲孕妇咧佢有20次嘅乘车券可以用啦，就搭呢个专车去做呢个产检嘅。我觉得好好嘅系咧，咁孕妇就唔使搭交通工具同人逼啦，咁佢就可以安全啲咁去做呢个产检咯。嗱，首先咧，我好欣赏个名啊，好孕专车个孕字咧，其实系取自于好运个运字啦。咁一来意头好啊嘛，咁二嚟啦，就其实咧，我相信咧好多爸爸咧都要工作嘅，佢未必真系请到假去陪个老婆做产检噶嘛。咁呢一个专车咧又保障到佢嘅安全咧，又方便到佢搵奶粉钱啊嘛，系咪先？ 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马路的事，我哋的事，泰加保险沿路护航。指点江沙，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之贞。 啊，这个呢就是这件怪异事件的第一疑点啊。就是为什么是由南华早报凌晨啊是奋勇这样呢脱颖而出报出来啊。这件事的第二疑点呢就是 ,ok, 咁警方呢就当然承认这件事啊。咁我就请问啊，你警方呢就上门呢去扑即是去铲一间叫无牌按摩店。当时呢，当时呢我哋睇以前呢对呢啲咁嘅嘢总会呀呢啲咁嘅嘢呢，咪住唔好喐住，全部呢呢啲小姐客啊企晒起身蹦晒埋墙 ,ok, 阿 Sir 做嘢攞个身份证出嚟开晒灯㗎啦，一定係咪咁，然后呢里面嗰啲顾客啊或者啲小姐或衣衫不整呢就或呢係咪半途啊有啲重大嘅生理嘅工程未完成呢都即刻呢就暂乱歌病。中场咧休息企晒起身，咁咧下一步咧嗱，呢啲我冇亲身经验啊，我系睇开嗰啲警匪片咧学翻嚟嗱，呢方面如果唔啱咧，阿冯博士你做开 research 你指正我。 我都净系睇大丈夫。 嗱，个差人做嘢嘅程序咁，然后攞晒 wallet 出嚟，系嘛？然后咧就睇呢个身份证啊，一睇睇到，哇！呢、这个叫陈大文，你做咩噶？我做小贩，你都食得黄米多啦，系嘛？小贩你卖咩噶？卖鸡啊？我唔系，我卖菜嘅啫，系嘛？阿 Sir， 冇咩大事系嘛？喂，我哋点知呢间嘢冇牌啊？按摩啫，按摩按到边个阶段啊？我冇，我捻脚啫嘛，捻脚。捻第三隻腳啊？唔係，捻正常兩隻腳。你唔信問下呢、這個啊呢、這個小姐啊，咁啊問喎，係咪啊？哎呀，我唔知噶，阿 Sir， 我都係攞嚟大家將支肩支鎖住先咋。我冇嘢噶，我良家婦女嚟嘅，係唔係良家婦女咧？嗱，阿 Madam， 阿邊個 Sylvia， 你的佢去嚟嗰間房問慢慢問一問問到，咦，重要人物呢、這個有眼不識泰山。即刻立正敬礼，对唔住阿 Sir，sorry Sir， 我咩都睇唔到，咩都睇唔到，阿 Sir， 跟住咧即刻啊，报上环头啦，啱唔啱啊？话呢件事我假设咧发生咗若干时日，喂大佬，国安处处长系国家级嘅人物。唔系任何一个咧警方嘅 VIP，OK？ 同埋唔止系警方或者国安处问题，你睇翻新闻报道，阿蔡 Sir 系被笃定为下一任嘅一哥候选人。 呢、這个成个圈里边都知噶啦，系准备如无意外，系出年接任。 系、okay? 准老细、哦，准老细未必需要报翻还头啦。同阿 Sir 讲声， 唔系话一件咧出嗱，首先唔犯法嘅 ，OK。 系 根据香港法例，经营无牌按摩店嗰犯法。 嗯， 上去帮衬嗰唔犯法嘅，先要强调呢样嘢。换言之，英文话斋系 no big deal 嘅。 嗯， 咁咧一个前线嘅警员咧，如果喺呢啲地方喺个现场睇到一个咧，你个脑顶咧。是在这样的处境、 嗯、 你应该有足够的国的足够的政治触角联想起在年前一个呢在英国领事馆任职的香港青年的研究员被指在深圳呢是光顾类似按摩店然后呢就被人 video 影晒出来进行人格谋杀 ,ok?、 嗯、 因为以中国人的儒家社会呢这些呢色情啊钱银啊这些呢是很容易呢抹黑一个人的形象。你联想到联想啊、 嗯、 而且呢你是国安处呢现在呢是进行一个对于幼儿和中小学呢是展开一个国安教育国安教育。 是。 诸事体大的。同埋一个安法是香港稳定的定海神针。一个这样的人物同埋即将接任阿头的在这情形出现呢、 嗯、 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前线的兄弟手足呢是请示还头然后呢全部 freeze 在这里不动粒声不出得是等待 order, 怎样处理这位特殊人物应该是 common sense, 是不是、 嗯、 common sense 的中文叫什么 也基本上是常识的。还要不单是常识的你看回警讯的资讯现在上网都抄到其实一个所谓的无牌按摩店都挺难去定义的因为你是要讲膝头哥对落同埋膊头对上呢都叫有牌叫不需要攞牌的。 所以什么膝头哥、 哦、即是你按的时候只是按膝头哥对落、哦、或者膊头 对上。 在你的膝头哥对上呢、 哦哦、 就是要攞牌的了。 哦啊、 还要男同男就不用攞牌女同男就要攞牌的。 有这样的枝条 吗 我未听过你光顾过男同男不用攞牌。 好留意警讯的嘛。 哦这样。即警讯好像都叫人光顾不要光顾冇牌。 三年前还摆了上网不过刚刚被隔离台长掹回来啫。 咁、哦、我们提由这个角度继续分析啊新闻之后再探讨。 11点半。雷霆881新闻报道、 啊、即是经阿冯志富呢你指引呢我们今晚讲这个很不幸的、警务处副处长蔡展鹏先生、 嗯、国安处处长 国安处还是国安处我不想提国安处处长呢就在这个被南华早报呢报道呢在这无牌按摩店呢就被指为断正、 嗯 啊、我们呢平情而论警方呢在这两年呢他们是非常之尽责呢维持香港治安、 嗯、 而且我们都知道受到非常大的精神压力尤其是这位处长呢就被这个美国呢是制裁、 嗯、 是吧一被制裁呢又加埋你又 lockdown 呢又不出得去呢是不是、 嗯、 身为男子汉你日夜的工作负担呢心里面有团火呢是要平发呢这个呢是可以理解的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你知道 吗、嗯、 而且我就反而要问特区政府为什么香港这些按摩店是你情我愿是吗、 嗯、 男男呢就不用拿牌、啊、女男呢就要拿牌那为什么这些这样按摩店你事发之后如果发现有一个国安处处长真是 crisis management 呢因为你爆出来尤其被人报纸这样鬼鬼祟祟好像他做错事我不认为他做错事、啊 嗯、 首先是没有罪没有犯法是不是 根据香港法例呢无牌经营按摩院那个有犯法 是 但是帮衬那个没有犯法 没有犯法的 是 的没有犯法是什么 big deal 为什么你要讲你那个新闻呢我由西方传播学来讲你就是一单呢是芝麻绿豆的事就是政府特区政府的差警方是破获了一间无牌按摩店是这么多。 嗯。 无牌按摩店经营者是犯法里面帮衬紧的人是不犯法嘛。 嗯。 那为什么你要标一个国安处处长的名字摆出来呢 嗯。 是不是 即是当其实如果是首部的时候我们成日以为去到即是 有啲报纸粒头又好，又或者有啲胶袋粒头都好，都系唔会咁样行出嚟噶噃。 系啊， 即系只不过系会系个经营者行出嚟，就而唔系嗰 个 顾客行出嚟。 我所以问点解啊？你要将呢个人物啊，系要咁样样去 focus 标出嚟？你话奇唔奇怪？ 诶，系咯，咁所以其实行出嚟嘅时候，第一个问题就系问啦，点解呢单会成为咗新闻？第二就系点解呢单新闻会由 SCMP 其实喺冇经任何新闻程序底下行出嚟，定系调翻转？我哋咁讲就系，既然佢唔经呢个程序，就系呢单新闻系有心摆出嚟嘅咧。呢一个先系个问题嚟噶嘛。同埋调翻转咧，去问咧呢个无牌经营嗰个店咧，你要去捉到佢咧都唔容易噶。头先讲香港条法例，根据警讯嘅讲法咧，其实你除非真系有闭路电视录影啦。又或者是下面基本上已经有晒证供出到嚟，其实你话个警方唔觉意，阿处长见到佢喺度，然后拧转头当佢唔喺度咧，绝对唔会好难。 当时在场呢啲湿碎啦，啱唔啱啊？系咪啊？ 系啊， 吓、啊！既然佢冇犯法，既然处长喺嗰处，系一个好偶然性在场，冇犯法，而佢系处长，如果俾人爆出嚟。别有用心的恶意的传媒将他们大做文章，是对国家不利，对林郑不利，对特区政府警队不利，是不是应该这些事是即场是可以循警队内部或者政府内部的应有的人事程序解决了？ 同埋调翻转，如果我哋今次唔单止系一个用解决到嘅方法，如果佢今次系甚至乎由报案人去主动提供，或者话咦我见到有一个嫌疑人去咗一间非法按摩店，咁我而家打去警署报案。调翻转，我哋会问嗰个问题就系问，咦点解会有人可以装到国安处嘅？国家安全啊，我哋呢个香港咁强调嘅地方嘅时候，你见到而家连财政预算案拨咗几多钱俾国安，冧心睇到细数睇唔到，买啲咩装备，做啲咩程序，唔需要经过招标，呢个系香港政府俾佢啊。 因为呢个专业系高过香港特区政府，甚至高过法院啊。 嗯， 因为你80亿嗰度点用咧？呢个系牵涉呢个机密嘅。 而且吓， 嗰个处任何嘅警员咧，如果喺嗰处，如果佢兼任国安处有个职位咧，佢呢个职位系做紧乜？喺个按摩店做紧乜嘢？有可能系同国安嘅某啲嘅敏感事物嘅调查有关。 嗯， 呢个咧即时同现场个伙计喝一声，伙计打翻去咧，还头阿头咧。都应该是当睇唔到啊，然后叫个后门走啊，或者咩根本唔使走，根本冇可能有记者知道。 即系其实如果你谂下当日嘅散仔行到上去嘅时候，阿蔡 Sir 讲一声做紧嘢咧， 系 不过其实个散仔真系谂下，咦，已经系隔离部门嘅事，而且个部门我哋又监察唔到嘅，咁阿蔡 Sir 你做紧嘢咪翻返去先咯，系咯。咁所以其实就已经解决咗个问题，就系好似喺香港有人装到 KGB 装到呢个 CIA 弹弓，好似几离谱喎。呢个国安公署根本上喺香港就系一个小 KGB 小 CIA 嚟㗎喎。咁样去做嘅时候，系咪我哋嘅国安系真系有啲漏洞呢？ 所以成件事之怪异呢，就系话喺呢处即系唔合逻辑，系咪？ 咁所以其实去到最后而家问呢个问题嘅时候，就系唔系呢单案件究竟阿蔡 Sir 有冇犯法？蔡 Sir 首先系 唔系佢冇犯法啊嘛？系 啊， 而因为佢系国安处处长，佢出现喺嗰啲场合，我唔觉得有咩道德问题。 嗯， 亦唔觉得话好似阿邓处长话呢、這个咧系对警队形象有咩打击啊？呢嘢你佢喺果树系做紧嘢。 系啊，同埋调翻转，你去一间按摩店，我谂你唔会咁得闲无事问下老板你有冇牌啊？即系请问你 梗系唔会啦， 系咯。 就算我明知你冇牌，我可能喺嗰度做紧嘢。OK， 嗯，咁扫黄都可以做嘢嘅。 当然以前有单冼锦华咪冤案咯，啱唔啱啊？ 咁国安处扫黄都好合理嘅。 冼锦华嗰时光顾夜总会系攞牌噶嘛？ 嗯， 呢个系殖民地时代，结果咧就阴差阳错咧就拉埋佢啊嘛。 嗯， 系嘛？ 嗯， 话佢咧系呢个身为公职人员接受妓女提供咩服务啊嘛？ 嗯， 结果成个警队里边都为阿冼 Sir 非常之愤愤不平嘅，呢个差唔多20年前嘅事啊嘛。 嗯， 有冼锦华嘅案例在先，冇理由啊系会发生啲咁嘅事咯。今日我真系唔明，我身为纳税人 系。 啱唔啱啊？ 嗯， 啊咁啊，今晚听紧光明顶，一定有警队嘅朋友嚟你，我当我唔知啊，我请教一下各位阿 Sir 同 Madam 啊，系嘛？ 这个问题到底怎样样解答啊？啱唔啱啊？ 嗯，同埋调翻转就系点解嗰个朋友仔去拉佢嘅时候，喂系咪调翻转嗰个散仔都知道？喂，我哋唔能够随便放走阿蔡 Sir 啊！可能其实呢个唔系一个普通嘅巡查或者突击嘅搜查，唔觉意撞到，咦，原来阿 Sir 喺入边办紧案。咁但系原来可能后边背后就咦有线人提供，或者咦已经有好多人俾咗证据出嚟嘅时候，如果我今日放咗蔡 Sir， 可能更加之有更大嘅 PR 嘅问题出嚟。咁所以呢单案嘅扑朔迷离之处咧，就喺呢一度，就唔系净系纯粹系一个咦见到某位公职人员疑似行为不检吓，虽然我哋甚至乎未必觉得佢系好行为不检添，咁所以先至系一个问题嘛。 咁所以平时做嘢做得辛苦，走去接受下按摩，有咩问题咧？有乜 big deal 咧？呢啲嘢系咪啊？ 系啊，同埋佢， 所以呢件事其实几正能量嘅，因为咧我睇到我觉得好感动。原来警方今日咧，即系而家咧喺度国安法嗰度咧，仲拉紧咁多人嘅同时，佢哋咧仲肩负紧咧系扫无牌按摩店呢啲职责。同埋咧，扫毒最近整咗几单啦，啊，可卡因啦，系嘛？ 嗯， 啱唔啱啊？ 嗯， 呢个由正能量嗰度睇，警方唔会话成个变咗做一个国安大队之后咧，系疏忽咗其他社会嘅问题。 嗯，同埋 佢一样上去咧，系冚呢啲咧无牌按摩店，系嘛？咁点知冚下冚下整咗个大头发出嚟都唔紧要啊！但系点解系会由将英文报纸咁样矛头针对国安处处长咁报出？ 嗯， 中间嗰个程序到底系乜嘢？点解会咁？ 同埋国安处其实呢半年其实都唔系成立咗好耐。 嗱，我话俾你，如果我系爱国阵营嘅立法会咧，听日咧个议员我就问啊，鉴于呢件事系对成个国安处嘅形象，系发生一个好大嘅一个咧质疑，系咪？ 嗯， 同埋咧。鉴于80亿嘅公帑咧，系拨咗出去咧，我身为议员，我有理由爱国爱港地怀疑，国安处处长一定唔会咧系徇私枉法，佢一定喺嗰度咧系做紧嘢，唔好误会，系做紧系同国安有关嘅嘢。咁喺咁嘅情之下，点解会亲痛仇快，被人歪曲为一个咧知法犯法，同埋咧系光顾紧咧？无牌按摩店嘅一件咧，所谓嘅类似嘅丑闻嘅事件，中间嘅程序到底发生咩事？有冇外国势力从中搞鬼？ 喂，同埋咧，阿处长行出去嘅时候咧，以一个咁样嘅级数嘅官员咧，其实系有司机、有保镖、有晒所有嘢。你见到无论而家我哋阿处长一哥行出嚟，二哥行出嚟，其实都有两三架警车喺隔篱。我哋好难想象有一日就系阿邓处长作为国安公署处长，带住成堆保镖行入一个无牌嘅按摩店。 咪冇问题嘅啲嘢，大佬你殖民地时代湿碎啦，啱唔啱啊？有咩事啊？是不是而家喎，我咁啦，我解释唔到，我尝试由女性主义角度一啲，你学术界而家美国乜嘢都啱，逢亲讲呢啲嘢就用 race， 第二用 gender 去分析阴谋论啊嘛，系咪？而家拜登左交兴噶嘛，第一性别，第二咧，第一性别歧视，第二呢个种族歧视，嗱会唔会当初事发嘅时候嗱，纯粹系假设啊？前线手足睇到打俾环头，环头咧就问请示上边，上边一路请示到咧最高嗰个系女人，女人嗰个听到咧，原来下边我哋警队有人仲去帮衬呢啲咁嘅店铺，无牌可唔可以就问隔篱啊，问阿邱腾华咩呢啲咩无牌咩，咁啊可能邱腾华耳边呢啲啊，咁啊又嚟啦吓。咁唔卫生，咁唔系啊嘛，吓乜仲可能会提供呢啲服务？唔得噶噃，系嘛？喂，咁样秉公办理，于是啊，就结果咧，就照样咧，就向呢、這个 处长 咧，系而家已经处分紧啊嘛，即刻环头嗰度，即刻呢个叫做。攞放假， 系 而家放消息可能咧系会辞职， 咁又唔啱嘅。 如果系男人做特首，上边如果系有煲胎咧，咩事啊？我连下嚟瞓紧觉啊， 咩钟数啊？咩啊？帮衬咩？咁啊点啫？咩事啊？啊！问一问嗰个特别顾问郑经汉，郑经汉傻啫，收线啦、啊，叫佢收队啦、啊，咁啊冇事咯。 夜晚晚郑经汉瞓喺隔篱， 啱啱咪打翻电话问啲特别顾问， 系 咪男人老狗嘅嘢明噶啦，明噶啦，咁冇事咯，系咪 哦，所以女特首同你讲话， 即系我尝试由 gender 嗰个角度去分析，系因为呢件事太过扑朔迷离。 嗯， 我广告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 日日都唔开心，做乜都唔掂，究竟可以点啊？ 可以点唱啊？ 留意逢星期五深夜，一切从音乐开始嘅《从歌出发》音乐再生环节，打嚟热线电话，点选当日节目嘅主题内你最想听嘅一首歌，就可以得到头皮健康评估同护发礼品等礼物噶啦！发再生，同你从歌出发，好歌点一点，头发掂一掂。 理财基本法， 印度疫情爆发，影响当地经济，仲影响全球纺织业。因为印度是全球最大产棉国，疫情失控导致生产受阻，当地多间大型出口纺织企业没办法如常交货，令到不少欧美零售商将本来在印度生产的订单转去中国。 理财基本法是由实德金融集团联合赞助播出。 花胶大跌噶， 龙宝酒家星洲胡椒花胶鸡煲每煲198， 星洲胡椒花胶鸡煲每煲198，足四位肉，唔食酒补啊！ 仲有18.8慈名烧乳鸽，抵食冇得弹。 元州街葵芳阁宋王台观塘， 龙宝酒家好食抵食，人人知。 商业电台24小时为全港市民服务，听众如对本台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致电27944974，或者寄信嚟九龙广播道3号商业电台公关部收。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之晶， 所以呢件事咧，我都系总结一下个经验咧，就系、是、应该咧，就大家就可唔可以由呢分钟唔好再讨论咧，系嘛？ 嗯， 就我哋信任我哋嘅警队咧，等佢内部调查先啦，系嘛？ 嗯， 即系任何呢啲匪短流长嘅推测咧，都系对警队唔系好公平啦，系咪？ 嗯， 呢个最重要。第二就系、是、何妨唯亡羊补牢咧，就。这个叫破釜沉舟，就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所有这些按摩店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有牌无牌全部合法化。因为这样有一个好处是很多，因为现在经济不好，有些港审啊、新移民大嫂啊，这些没事捞。 嗯。 没事做呢，就不如呢有牌无牌呢就走去做按摩啦。 嗯。 因为在美国来讲呢，按摩店呢啊、就附除埋附埋鬼佬话斋嘅 happy ending 呢， 係咩嚟， 係唔係非法嘅，係纽约、洛杉矶同埋呢个麻省呢全部都有做嘅。咩嚟 咩 happy ending？ 所以呢就为咗叫尊重妇女嘅嗰个角度嚟讲，同埋解救呢个失业率呢，而家失业率已经贴近7%。咁呢你就一就利用呢个机会，就不妨呢就宣布特赦，所有案不但呢係合法化，仲鼓励港女、港嫂、港太呢自己出嚟去经营呢个按摩， 嗯， 自力更生，自己制造收入。因为那些餐饮呢同埋加埋那些航空公司呢不断解雇啲空姐。你叫到空姐做乜，啱唔啱？ 哦，即係我哋出面如果啲任何商界 absorb 唔到呢啲咁大批失业率，就不如。 咁就即刻冇事。即係呢件事叫 crisis management， 林郑特首所要做嘅第一件事就係咁样。 嗯、 所以唔好俾女性主义嘅仇恨呢係俾啲左膠鼓吹愛惜女性主義嘅仇恨咧，係蒙蔽咗一個理性嘅判斷，係咪、嗯？我認為最好就係咁。係呢個係 crisis management 第一步。咁然後就嗰間無牌按摩店咧，就直情咧就都不了了之， 嗯、 就唔好告成個 case， 就 file close。 嗯， 冇嘢发生過。 咦，咁如果阿蔡 Sir 去咗一间唔系犯法嘅经营合法经营嘅按摩店，咁即系连嗰个私德问题或者连个纪律问题都唔存在咯噃， 冇不存在，哦、有咩问题啫？冇问题啊！ 咁啊，真系一次过解决晒，但系有好多网友咧都仲系问紧嗰个问题，咁啊咩系 happy ending？ 咩你唔知咩咩？ 系啊， 你唔知咩叫 happy ending？ 咩叫 happy ending？ 啊啊！唔好讲呢个问题啦，不如我讲第二笔啦。即系琴晚咧系你我啊，呢位广播宗师嘅头七 ，OK？ 嗯， 咁啊，你我生前咧对于呢啲场所咧都非常之精到。有一段咧系阿李我太萧湘女士喺文化树下当年讲，佢赚咗啦任务花6000蚊咧，就4000多蚊使在巴拿沙舞厅。嗰晚一下咧就叫咗20多条咧叫发毛嘅女出嚟 ，OK？ 你听翻阿萧湘讲，话佢型佢性。咁嗰阵时咧，广州紫洞艇啊，香港巴拿沙道老子，佢系上一代嘅场所。若果今日你我再生咧，年仅40咧，佢系类似一个咁嘅环境，你觉得佢发挥嗰个港股天才会系点咧？ 嗯， 话说嗰日有一个好眉好貌嘅青年学者就走上呢间按摩店，佢话要走嚟做社会调查，咁接到佢嗰个小姐咧，芳名就叫做小红啊。哎呀，呢位哥仔，你好心面好啊，真系靓仔嘅啫。你叫咩名？我姓冯嘅。哦，你把声咁熟嘅。啊，我知啦，你就系做光面点嗰个冯大忠系咪？哎呀，好开心啊！我慢慢听呢个节目噶。嚟啦，你瞓低啦，瞓低啦。哎呀，解开件衫啦，怕咩草啫？吓、啊，系喺呢个时候，阿冯大忠见到呢位小红。着件薄如蝉翼嘅恤衫，里边一对胸围咧红薄薄，哇！阿冯大忠今年咧就22岁，佢平时读社会学，谂住写博士论文，系调查香港基层按摩女性啊嘅嗰个薪酬同埋个辛酸。唉，虽然话有公务在身，毕竟咧。佢个人血气方刚，未经人道，即系广东话俗称嘅只青头仔，见到不禁心如鹿撞，哇！个心里边一股血气啊，好似原子弹爆炸咁涌上个大脑。喺呢个时候，阿小红咧都非常之咧熟成。哎呀，你梗系冇嚟过噶啦！嗱，我话俾你听，冯先生。我哋呢度咧个餐牌咧叫个梅花三弄，一系咧就叫做四喜临门，吓、啊，一系咧就叫做吓五指滔滔。诶、啊，你中意食边个餐？吓、啊，梅花三弄点样三弄啊？啊，你唔知咩？梅花三弄你未听过？哎呀，呢、这个即系上中下三重嘅按摩，第一弄咧就系、是、指你个头。个额头嗰个太阳穴 ，OK。第二弄咧，你哋啲人啊，文人写文章写得多啊，梗系有尖糟炎啊。二弄就系呢两个膊头，吓、啊。咁第三弄咧，小红。第三弄咧，你唔知啊？你唔知咩？啊，真系唔知，我真系唔知。咁你咪个膝头哥咯，咁样加埋做梅花三弄。弄完之后，我有个 happy ending 送俾你。就是我亲手同你搣只金，同埋切只蜜瓜，食完个生果再落楼 ，full service 200蚊，好唔好？呢个就叫 happy ending， 知唔知啊？ 哦， 翻去同阿曾玉成嗰度写个报告，OK， 然后交俾阿林郑。呢、这个基层嘅妇女好辛酸啊，搵钱好难。好啦，今晚系咁多，听晚11点。